朝鲜日军性奴及被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配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日本首相安倍的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近日访问南朝鲜时放出一派回言，对要求重新协商日军性奴问题协议的南朝鲜人民进行侮辱和威胁恐吓。6月10号，二阶到南朝鲜某地方进行参观时，在随行人员和记者面前说，不要为区区小问题争吵，而要和睦相处，应当除掉那些策划阴谋的异伙，不知道会有一小撮存在，但是如果发现他们，就希望加以消灭。这是一种针对要求废除性奴问题协议的南朝鲜人民而放出的傲慢无礼的妄言，是一种对要彻底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罪恶的朝鲜民族的严重愚弄和公然挑衅。更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南朝鲜当局的言行，他们对日本反动集团的这种厚颜无耻的丑态没说一句直话，却大谈什么韩日之间的合作、面向未来等等，给日本暗送秋波。这就无异于朴槿惠集团不顾南朝鲜人民一致的反对和谴责，竟然声称要尊重和履行日军性奴问题协议的亲日力竭行为，是一种助长日本反动集团傲慢放肆的妄动，侮辱民族自尊心的不可容许的亲日屈从行为。南朝鲜当局要放明白，如果违背全体民族的要求，不取消驱逐性的日军性奴问题协议，对日本低三下四，就会导致更大的对外孤立。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丝毫也不该饶恕日本反动集团厚颜无耻、傲慢无礼的妄动，要坚决加以粉碎，而且要更有力地展开全民族斗争，来清算那帮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的亲日逆贼。